最献技，但是未做就做你自己。 礼多人不怪，恭喜发财。虽然已经去到大年初五，同埋跨进呢个大年初六啦，自己人继续恭祝大家虎虎生威，虎顺金来。OK， 青春马精神， 系 美丽健康， 艳压群芳。OK， 而家要， 不过咧，我哋即系要如实招来啦。咁大家而家听我哋做节目好似好正常咁啦，其实就即系非比寻常嘅。咁因为咧，我有少少觉得咧，我哋真系时光倒流咧，就回到去咧，好似上年疫情之初做节目个安排咁样。大家都记得啦，有一段几长嘅时间，除咗我哋系停咗节目之外咧，甚至有一段几长嘅时间咧，我哋做节目得嚟咧，我哋系唔可以翻去直播室度做噶嘛？记唔记得？ 系啊， 嗰排我哋就系开。只每人添置一啲器材喺各自嘅屋企 啦， 咁然之后就隔空去处理呢个节目啦。 系啦，我做我淫威，因为我哋用 Zoom 嚟做节目，唔可以翻去直播室啦。即系费事喺 weekend 嘅时候有咁多即系主持咧，就翻到广播大楼咧，的而且确有一定嘅风险同埋危险性嘅。咁但系我就话吓、做 Zoom 啊，即系过啲咪咧都鬼难听咁样咧，我就用我嘅淫威就逼大家嗱，每人唔该添置一支靓啲嘅咪啊，咁样啊，佢哋个又肯、啊。 咪但系呢个投资系 OK 嘅，我觉得听出你把声系唔同啲， 系啊，真系争好远嘅。 同埋咧，要多谢阿 Simon 啊，因为咧佢好努力咧喺深水埗咧帮我哋咁多个人咧系抬咗咁多支麦翻嚟。 系啦，咁我唔记得啦，我哋嗰阵时上年系做 Zoom， 前年你已经讲紧，唔系上年添，系前年咧喺呢个疫情最严重嘅时候咧，我哋做 Zoom 做咗几耐啊？即系做咗几多个礼拜嘅 Zoom 节目，记唔记得？ 我真系唔记得喎， 做咗几个月跟 都有几个月 噶嘛，月计噶。 十二月至一月期间咧，我哋直情系停播嘅，同埋我 check 翻咧，点解我哋上年嘅桃花运系迟咗咧？系因为啱啱即系开咗年成，即系可能成个礼拜咧，我哋先至啱啱可以做翻第一集啫，所以咧、那个桃花已经开晒，同埋啲人去嘅时候已经搬走咗啦。 咁突然间我哋又回翻去咧，就系疫情之初，其实系正确嚟讲就系前年嘅时候咧，就系用 Zoom 咧同大家做节目。咁点解咧？因为其实咧早喺两三个星期前咧，我哋已经接到新嘅即系抗疫同埋防疫嘅即系广播嘅措施。咁就系咧我哋嘅 weekend 节目咧，就算有嘉宾嘅话咧，个嘉宾都唔可以出现喺直播室，所以 that's why 我哋要用即系封烟啦，用电话做啦。咁、但系咧，突然间呢个第五波咧喺呢一个星期又来势汹嘅时候咧，我哋又新咗个最新嘅指示咧，就系话每一档啦吓 weekend 嘅节目咧，最多喺直播室只可以有两个人嘅啫，咁死啦！我哋一二三，我哋至少节目主持唔计嘉宾都三个啦，咁点做啊？咁所以唯有同大家用 Zoom 做啦。咁但系我谂听出嚟都应该冇咩分别嘅，听唔出系嘛？我哋啲麦好靓咧。 OK OK 嘅，气氛搭够嘅。 OK， 咁大年初五就去到大年初六啦，因为啱过咗呢个指示啦。咁到底大家过程点啊？ 我咧真系听阿莎拉所讲咧，我年初一咧就去行咗三棵桃花添，唔系两棵 咁勤力噶。 系啊， 你勤力过翻工啊你。 首先第一样咧就系行咗去咧个即系 IFC 嗰个喺生果隔篱嗰个啦。喂，俾我发现咗一样嘢，因为嗰个商场咧其实真系唔系得一棵桃花嘅。 我都有行啊， 我想讲， 我都有行啊。 咦，你都要行？系啊，有冇留意咧？即系零零舍舍系有两三棵咧个桃花下边咧系真嘅鲜花嚟嘅。 嗱，我就知道 咧，嗰啲咧系啲装饰品。 阿莎拉介绍得真系冇错嘅，就系呢个生果档对开嗰棵咧，真系又圆啦，然后嗰啲花。冧同埋开嘅桃花真系多得好紧要噶，咁所以真系桃花王啦。咁但系咧，个商场啊好嘅地方咧，就系佢咁大个商场咧，其实佢有好多棵嘅细桃花咧，就分布晒喺成个商场度嘅。咁但系就真系细棵好多啦，奀好多啦。咁然后你就发现咧，就算佢喺中庭咧，咪好似俾人哋喺名古。嚟到去深渊咁样嘅深渊啊喂 ，OK， 咁都有几棵桃花噶嘛，咁系你有行过系假噶嘛？有啲 有啊有啊，因为我特登我记得咧，莎拉曾经有讲过嘅，就系咧喺桃花下边咧，尽量咧都唔好放一啲假花，咁最好如果有吉嘅话咧，就有花有果咁样样啦。咁所以我就真系每一次经过嗰个桃花咧，我都去望一望，究竟嗰啲花系真定系假嘅咧？同埋咧去到 你点止望啊？你直情系摸添啦， 我有。 我唔系 mean， 我轻抚佢 ，feel 下佢嘅质感系真定假嘅，因为佢都喺下边嗰啲花都开得好茂盛， 系 佢茂盛到咧有一刻我觉得系假花。 嗰个画面好得人惊嘅，突然间你喺嗰个商场嗰度咧，见到阿 Tanner 喺度轻抚啲桃花咧，好核突啊！嗰件事我觉得，哎呀打冷震啊！ 唔系啊，如果 但系 真同假嘅做法咧，其实我系会闻佢，我会索佢咯。 一个喺度轻抚，一个喺度闻咧，呢一班变态嘅人咧。 但系咧，我想讲咧，喺我咧顺时针行紧嗰个桃花嘅时候咧，我啊怀疑咧，真系有自己人嘅听众咧，同我一齐去行，因为零零四四咧系你会 feel 到有 Gita 突然间着咗嘅，咁然之后咧喺嗰个生果档隔篱个棵花度咧，就大家一齐围住佢行咗三个圈啦。 你咁，我想问呢个情况咧，你哋有冇念念有词咁样啊？定系即系好似好沉默地兜圈咧？ 唔系、哦，我有、哦，不停个心里边会谂啊，身体健康，今年人缘好啲，然之后做嘢又顺利啲，咁样一路念住，一路系行过三个圈咯。 系啊，其实唔需要扮嘢嘅，因为个个都知道喺度跑紧嘅时候咧，就喺度即系转紧桃花，跑紧桃花噶啦，个都咁样做啦，我一啲尴尬都冇。咁但系咧。我喺今年嘅大年初四嘅时候咧，系咪大年初四啊？唔系大年初二嘅时候啊，因为开年啊嘛。咁啊，我同屋企人咧，因为我翻去即系同屋企人咧，即系开年嘅地方咧，其实我屋企人住喺即系我两老啦，就住喺呢个沙田嘅。咁所以 that's why 咧就好近呢个车公庙。于是乎漏夜，大家都知道啦。咁佢哋就会开噶嘛，其实就系十二点钟噶嘛。咁我哋走咗去排队啦。咁啊。但系咧，都好几严阵以待嘅，因为咧又落住微雨啊！你记唔记得嗰晚啊？有少少咧，即系凄风苦雨 feel 咁样咧，一啲都唔新年啊！我感觉咁啊，去到啦，但系唔知点解咧，即系平时我哋去车公庙咧，即系准备夜晚咧要即系排队入去啦，咁佢就即系哇，翘晒蛇饼咁样咧，即系有晒人流管制啊！哇，行咗好耐啊！我觉得行咗去新城市咁滞啊，嗰个旅程。咁然后跟住咧，但系因为佢出面咧，嗰个广场嗰度咧又唔开灯。有然後落住雨，咁然後我哋喺度翹蛇餅，我成個都有隻偷渡 feel 嗰個感覺，即係過緊關啊，準備偷渡啊，嗰隻失宿犯啊，咁我覺得個經驗啊幾唔同，我都係想拜個神啫，使唔使咁得啊嗰件事？ 但係 多唔多人 啊？ 多人啦、啊，都算多人㗎，其實。因为都其实我哋起码排队都已经氹氹转啦，都起码要超过半个钟头先入到去啊。 但系拜神之余有冇求翻支签啊？即系咁 冇啦，太多人啦，同埋落晒毛毛雨咁样啦，你即系求完签又真跟住又要排队解签咧，自己唔识解噶嘛？你明唔明啊？ 咁呢个新年其实我就即系冇乜特别咯，因为我又即系懒得去拜神啦。即系虽然你讲嗰个桃花阵都企近我，但我又唔想使钱，又唔想出街啦。咁其实咧，我就因为而家新年真系冇得去拜年，咁我就叫晒。即系唔系叫晒一次过啦，即系可能年初一、二、三、四咧，我都叫咗人嚟我屋企同我拜年，同埋 即系每次有四个上嚟，然之后就限聚咁样样啦。 系啦，小聚小聚咁啦，即系可能一日同家庭啊，一日同我啲 drag daughter 啊，咁今日琴日咧就同咗啲朋友啊，咁就一齐去即系食下饭，喺屋企开心下就算咯。咁所以我都知点解即系其实。好多嘢都俾人买晒咯，因为其实个个都要买嘢翻屋企煮饭食。 系，即系所以你嘅新年咧就系、是、首先你唔去拜年啦，你系逼人哋要去同你拜年啦，你净当自己系菩萨咁样啦，嚟拜我啊，供奉我啊，我系唔会喐嘅，你要就我啊。 唔系啊，我有负责去张罗啲即系食物啊，即系布置家居啊，等佢哋开心下咁样嘅。如果你睇 Facebook 咧，你都见佢哋咧着晒我啲衫咧，同我一齐大合照咁，都当做咗 show 噶啦。 系， 但系你有冇尝试派下伊利士咧？即系今年你人又好难实体见到好多个啦。 冇啊，我成日觉得派嗰啲即系电子利是咧，佢一睇到你派几多钱咧，佢秒我惊。 唔好心意嚟嘅，多多少少都系要尊重 嘅。唔系，我觉得咧，即系电子利是咧，即系除咗系有少少觉得，诶嗰样嘢咧，即系同传统派利是咧唔同之外咧，我都有样嘢咧，系派传统利是系有个方便咧，系电子利是冇。即系头先提到啦，因为你一收到电子利是，即刻见到个银码噶啦嘛，冇花冇假噶嘛，你有得追数噶嘛。咁但系好多时咧，我哋派利是咧。 又即係收利是都好啦。以往傳統利是封嘅話咧，其實有隻好處咧，就是、有陣時我哋撈埋啲利是咧，唔記得咗邊封打邊封，同埋邊個打邊個噶嘛。 系噶， 系嘛？系噶， 唔系啊！而家都仲有啲人系兴咧，用个姓氏去做利是封噶。 咁啊，梗系唔好啦！即系除非你即系啊，不嬲都系出手阔嘅，系啦，入好多嘅。咁啊，唔希望大家捞乱咗，一定要记住呢一封系我嘅。咁但好多时其实唔系噶嘛，有阵时我哋系想浑水摸鱼噶嘛。 系啊，尤其是咧，即系。我以前都有做 show 啦，咁啲人即係周圍俾利是，你唔會即刻炒嚟睇噶嘛。但係當你收咗十封八封之後咧，你真係唔知邊個打邊個嘅，跟住你見到張十蚊，邊個俾十蚊我？ 你咁樣樣嘅你啊， 即係會咁諗咯。但係電子利是同埋電子利是咧，好似好奇怪咁咯，佢又唔係特登向你。拜年，即系我又冇人特登向我拜年咧，用即系 email 啊或者 WhatsApp， 咁只不过佢又冇俾个 QR code 我咯，咁好似系我要俾咗佢先，佢先至去祝福我咁样，咁会唔会好似传统上面个方向有啲调转咗咧？因为有时有啲人系特登嚟同你拜，系有啲人系特登可能晚辈嚟同我拜年噶嘛，咁我梗系准备啲利是，咁就即系大家开心咁用咯。但系电子利是好似就系、是、啊你啊见到你个 QR code 啊，俾你啦，咁好似唔系，因为我俾咗佢先祝福我咯， 系即系觉得唔抵系嘛？ 但我反而就 祝福都攞唔到，就要俾你咁样啊？ 冇错咧，正月十五拆利是嗰个惊喜就真，即系唔好话认唔认得到嗰封利是啊，然系你 group 埋咧成堆利是咧，嗰阵时咧即系后生嘅时候仲可以斗得比较多。 哇！你咩年代啊？你等到正月十五年后先拆利是 嘅？系啊，我 礼转头就已经搣啦，系嘛？ 唔够 cash 用啊，即刻搣啦，系嘛？ 你而家唔使带 cash 出街噶嘛？ 唔系啊，唔够利是即刻转头派翻出去。 系啊， 系唔系噶？你 group 埋成堆利是，年初十五拆嘅时候，那个惊喜系大好多噶。然之后你数下，今年咧我就有呢一个嘅战况啦，边啲攞嚟储嘅，边啲攞嚟食嘅，同埋我有个即系少少嘅习惯咧，我系会好中意咧留意嗰啲新钞啊，即系好多时候新年会即系好多人会唱新钞去派利是噶嘛，我会留意嗰啲 number 噶，靓嘅 number。我会储起唔用噶、嗯， 你好忙啊！呢、這个新年， 唔、哦、系我觉得 咧，冇嘢做啊！你真系， 即系收起啲利是咧，有时见大家喺 Facebook 度即系新十五咁 share 出嚟咧，其实都几兴奋嘅，即系可能哇，有成一百封咁样铺到成张床去，但系你而家咁样收埋啲电子利是咧，你冇理由 cap 张图。放出嚟噶嘛，咁就好似有碟而那个啦，即好似太市侩，你又见到边个送俾你，又见到几多钱咁样。 系， 咁我觉得传统有传统嘅，即系美丽嘅地方咯，我都比较中意传统嘅。 嗱，我总系觉得咧，即系今时今日咧，我都唔知道系咪呢一个咧，即系自己人咧喺过年嘅时候咧，我突然间觉得我系有啲优势嘅，因为暂时咧，即系香港咧，我哋都未有机会啊，即系可以立法，然后可以成家立室啊嘛，咁所以新年流流。应该普遍上自己人系收利是就多过俾利是嘅，系咪先？即系我哋收得应该多过直人嘅，喺正常嘅情况底下，系咪先？ 系 系嘛？因为就算我 keep 咗人，咁但系立法上我都系一个 single 啊，咁所以我唔使派利是咯。 我都冇结婚啦，都可以继续收利是。 系啦，系啦。系啊，我只系收啊，系你哋逼我只可以做收嗰、那个，我系想派嘅，但香港冇得同志结婚咋。哇，几大条道理啊，仲可以数佢哋添。 咁啊，得啦，咁下次啲人问我攞利是，我就用翻呢个理由啦。 系啊， 即系点啊？ 即系唔合法噶，我系喺香港，所以我唔需要派利是俾你哋咯。 系，但系你同啲直人讲好啦。但系你同我哋咧系唔 work 嘅咁样，你系照要派嘅陈太 ，OK？ 系啊，其实我已经派咗，我谂都几千蚊咯，即系咁少出街。 但系我哋仲未收到啊，陈太， 未见面嘛。 OK， 唔好俾个 QR code 我啊， 派晒佢，唔记咗我哋嗰份啊。 嗱，转头啦，我哋今晚自己人咧都会捉住一啲朋友啦，咁希望可以即系透过电话啦，即系问下佢哋啲情况啦。咁其中咧就系我质问话咧，啱喺呢个农历年期间咧，虽然喺第五波嘅即系疫情来势汹汹啦。亦都喺 lockdown 啦，六点钟之后就冇堂食啦。咁当然唔会开 gym， 亦都唔会开酒吧啊。OK， 咁但系居然咧有一间新嘅基吧咧，其实就唔系新嘅，系旧嘅基吧，就转咗一个新嘅地址。咁啊，啱啱开张，点会拣喺呢一个最唔应该营业嘅情况底下，继续都坚持要开张啦？咁转头问下当事人先啊。咁但系当然啦，呢一排我谂最多人讨论嘅就莫过于系即系啱喺大年初四啦，即系特首嘅。 press conference 啦，大家都喺度议论讨论吓，到底其实嗰句系咪真系有粗口夹咗喺里面咧？咁样， 同埋系咪以佢嗰个自然程度，系咪平时都有讲开嘅咧？ 系啦， 同埋以佢嗰个用喺嗰个位咧。其实系啱嘅， 系啦，所以呢一排不断咧，你唔系收到好多咧电子利是，系收到好多咧呢啲 cap 图啊，同埋呢个 cap 嘅 video 咧 loop 住嗰同一句咧，系听咗呢两日系不停咁听，同埋突然间好似应验咗咧，咪仔好似唔知啱啱又喺新年期间咧喺电视节目里面咧，咁突然间阿汪阿姐咧咪写咗一个苦字，就赠俾香港人嘅挥春嘅，咁大家都要研究一下，嗰、那个系苦字嚟嘅咩？横睇掂睇，望下啲部首嘅摆位，好似系另外一个字嚟嘅。咁于是乎呢两日好多人就话：，哈、啊，汪阿姐真系劲啊！已经系预言咗喺呢个农历年期间，我哋真系会听到呢个字啊！咁样， 可能呢个字系旺嘅。我哋翻转头去再问阿莎拉系咪咧？ 哦，咁啊，我讲多啲俾你听啊。OK， 既然咁旺嘅话，我帮你吹旺啊！ 你熄咗个咪先啊！ 除咗嗰段片我哋不停 loop 之外咧，咁我都好留意嘅，因为咧啱啱冬奥亦都喺年初四嘅时候就已经开咗幕啦。咁然之后咧，因为里边咧有我好喜欢嘅羽生结弦咧将会参加呢个花滑啦，所以咧我哋会捧场噶。 Okay. 嗯，系啊，你。讲开呢个冬奥，其实咧今次都有成即系几多都出柜嘅即系运动员参加啦。喺据报咧系应该有35位已经系出咗柜嘅 LGBT 运动员会参加，同埋当中咧仲有一位咧系即系第一位系 non-binary 嘅即系选手会参加，佢系参加呢个花式嘅双人滑冰咁样嘅，就系、是、Timothy。 OK， 你又讲得有啲厚道咯，我觉得即系有少言过其实嘅30几个咧，我觉得其实真系一啲都唔多嘅。你同啱啱過去咗嘅即東京奧運會有成即100几个嘅國際出櫃運動員比咧，就真係有少少蚊比同埋牛比嘅。同埋我道聽途說咧，好似聽到個消息咧，就係好似喺內地啦，啱喺呢個冬奧前夕咧，就係喺呢個 App Store 咧，蘋果係抽起咗呢一個 Grindr 呢一個全球好受歡迎嘅機 App 啊。 都唔止蘋果 Android 都係，兩個都係。 咁所以就唔係好知道同呢一個冬奧前夕有冇關係啦，同埋即係突然間抽起嘅原因係咩啦？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雖然係即係30几位嘅國際間嘅自己人啦，就參與今次嘅冬奧啦，希望佢哋可以屢創佳績，好冇？贏多啲獎牌翻嚟。 Yeah. OK， 好啦，正式開始大年初六，因為已經過即係子時12点啦，咁啊繼續同大家講聲新年快樂，歡迎呢度係自己人。 奋斗美神会翻得高，你要坐巴士靠自己个脑。神刀财神刀，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刀财神刀，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 12:30，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51宗新冠病毒确诊，是疫情两年来的单日新高。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预计短期内个案会几何级上升，将会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将竹篙湾检疫中心改作社区隔离设施，隔离无病征及病征非常轻的患者，稍后会启动，并同步启动居安抗疫计划，首先要求密切接触者的同住人士在家检疫四日，按情况进一步安排密切接触者家居检疫14日。最坏打算是将无病征、轻微病征或低风险患者在家居环境许可的情况下在家隔离。屯門醫院、大埔拿打素醫院、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灣仔律敦治及鄧兆堅醫院有醫護人員感染新冠病毒，醫管局相信是經家居或社區感染。四宗個案分別涉及手術室運作助理、護士、抽血員及運作助理，正隔離治療。另外有兩名職員因為曾經同其中染疫人員一起進食和交談，被列為密切接觸者而要檢疫。另外有17名員工被列為其他接觸者，院方已經為他們安排檢測。另外，将军澳医院及玛丽医院的监察病房分别有初步确诊个案。医管局说，一名医生、一名抽血员及一名护士学生曾经短暂逗留有关病格照顾病人，未有佩戴合适保护装备，但没有进行高风险程序。为谨慎起见，三个人要暂停临床职务。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强调，中方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为各国冰雪健儿提供超越自我的舞台，有助实现建设健康中国目标，同时亦为新冠疫情困扰下的世界注入信心和力量。习近平指出，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世界上有三件大事值得思考和关注。第一是团结抗疫，第二是促进发展，第三是发扬民主。强调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和人民需要的道路。新华社报道，古特雷斯热烈祝贺中方成功精彩地举行北京冬奥会开幕仪式，又指中国努力向世界提供20亿剂疫苗，为世界应对疫情作出巨大贡献。他说，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对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计划，解决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14至18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有几阵雨，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盛世华章耀香港，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 南朝鲜军第六师第二团的三个营在两水洞地区进入我军伏击圈，邓岳的部队成功伏击敌军，还俘虏了一个美军的顾问。就是这样，我军四十军120师亦都同南朝鲜军第一师打起上来。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到急症室求诊。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See your star， 支持音乐梗系无分你我，人人有份。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记得投票啦！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号。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 主持《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次 gaily news。全球最大同志交友 App Grindr 日前喺冇预警嘅情况底下，从中国大陆嘅境内苹果同埋安卓应用程式商店下架。根据 Grindr 官方说法，今次下架主要嘅原因系无法配合北京当局新上路嘅个人信息保护法，并且透露其他公司亦都因类似原因删除自家软件。根据媒体报道 ，Grindr 公司证实，由于有关应用程式无法配合中国大陆嘅个人信息保护法，因此已经在今年的1月27号在相关平台下架。不过在此之前，中国大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即是 CAC 在1月曾经宣布将会发起为期一个月的打击网络谣言、色情和非法内容的活动，而在农历新年假期和北京冬奥期间除去非法和敏感内容。根据媒体报道，中国大陆全新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去年11月1号正式上路，这次是大陆首部针对个资保护方面的专法，与欧盟的通用资料保护规则 GDPR 相似。具体的内容包含禁止在网络平台擅自收集使用者的信息，不可以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等状况，而在香港的 App Store 有关程式仍然找得到。一位研究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人士和非异性恋社会和法律问题的美国法律学者表示，他在香港一所大学任教的签证被拒绝。有关的学者是得到香港大学终身聘用的助理教授，而他表示没有得到任何拒绝的解释理由。根据媒体报道，这一位法律学者叫做 Ryan Fawson， 他表示在香港一所大学任教的签证被拒，他说他被香港大学聘用作为终身助理教授教授人权，而他的签证申请被拒绝，他说亦都没有任何解释拒绝的理由。 Ryan Fawson 曾经在耶鲁大学任教，目前担任人权观察组织 LGBTQ 权利研究员。因为没有官方的解释，根据他自己说，很难说拒绝的理由是不是跟他在人权观察的工作有关。根据 Ryan Fawson 说，他不认为他的研究对中国有特别的批评，而且他都觉得他的工作重点是 LGBTQ 青年的权利。这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嗱，疫情關係啦，咁於是乎咧，其實我哋香港電台咧都好遵守呢個規則嘅，咁不斷咧就係加重碼啦，咁於是乎咧咩情況咧，就係、是、以後咧我哋做節目咧，暫時嚇喺呢一個嘅最新嘅 policy 底下咧，都唔可以有嘉賓咧就入嚟直播室，咁所以 that's why 咧，我哋有好幾個禮拜咧都係用即係電話啦，同大家即係捉住啲嘉賓可以傾下偈啦，咁但係跟住咧今個禮拜開始咧，我哋又收到風咧就係話最多只可以得兩個人咧，就喺呢個直播室裏面做節目嘅啫，咁死啦！我哋就算冇嘉宾咧，我哋主持都三个啦。咁所以咧，我哋突然间又回复翻好似上年咧，即系啱啱 lockdown 咧，开始冇耐咁样咧，继续用 zoom 住同大家做节目啊。 都好听嘅， 都好啦。 OK， 嗱咁今日咧，我哋捉住咗一位朋友啦。咁其实都系即系上过嚟，我哋自己人都两个声好几次噶啦。咁其实喺疫情期间咧，都好似访问过佢一两次添。咁就系本地另外一位炙手可热嘅 Drag Queen。OK， 系啦，就系 Tina。 喂 ，Tina，Miss Tina Ugly Hair。 哇，咁长嘅， 大家好，你哋好，我系 Tina，Tina 喺度啦。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恭喜 Tina， 身体健康啊，咁多位。 Okay. 我恭祝 Tina 咧接多啲 show 啊，因为好需要钱啊，真系 系啦。但系佢接咗，咁你就冇份噶咯噃。 而家唔嚟得啊。 O K， 嗱 跳舞啊。 咁点解捉住阿 Tina 咧？咁啊，事完就因为本地有一间咧，即系以往大家蒲开嘅话咧，即系冇事冇干嗰阵啊，即系疫情之前啊，咁就系其实中环咧有一间咧 P 字头嘅即系机班嘅。O K， 咁可能大家都去过下咁样啦。咁当然疫情期间又要闩门，跟住又开门，又闩门又开门吓。咁但系其实咧，啱啱我哋听到话咧，就系其实虽然第五波已经系来势汹汹啦，咁但系突然间咧就好似喺呢一个月里面咧，就其实佢哋啱啱搬咗个新嘅地方。咁就開張大吉 ，OK， 咁所以就要即係捉住阿 Tina 問一問啦，因為佢都係即係呢間酒吧嘅負責人之一咁樣啦。OK， 嗱，你邊搬咗去邊啊？都係中環噶嘛，係嘛 ？Hello， 係啊，都喺中環，但係我哋而家搬咗去蘭桂坊喺加州大廈嗰度。 OK， 咁啊喺正蘭桂坊中央啦。 系啊，个个都觉得哇，哎呀，好热闹个嗰度，系咪先？通常啲机吧都会系喺啲underground 啲啊，或者系啲后门入啊咁样噶嘛。 话咩年代啊？而家大街大巷啦。 我有上过去啊，嗰、那个直头好似系一个商业大厦嚟嘅，即系当然咧，全座都系可能啲餐厅啊，或者啲高级食肆啦。咁楼下咧系有即系人帮你揿 lift 噶，好高贵噶。 系啊，咁而家我哋系啊，一行入去即刻好似高贵咗啲咁嘅地。 系咪即系以前我哋嗰啲年代咧，啲唐楼咁样咧，即系有人揿 lift 之外咧，仲系拉闸嗰啲。 唔系新 lift 嚟噶，你着拖鞋去咧，你就一定会即系有少少自惭形秽啦，即系着靓啲嘅去嗰度。 OK， 咁啊，即系其实同以前旧嘅地址就唔系相差好远啦。咁但系即真系去到呢一个即系兰桂坊嘅即系心脏地带啦。咁我觉得系好事嚟嘅。以往都其实有几间机巴都喺个头啦。OK， 咁但我想问一下啦，喺疫情而家嘅唔单止反复啊，即系好似吓第五波咁严重嘅情况底下，点解要拣呢一段日子嚟到去即系转新地方同埋开张咧？ 其实唔系我哋特登拣 Covid 嘅，系 Covid 拣我哋嘅，你 天意嚟嘅呢个 系啊。咁其实我哋都预咗系差唔多农历年或者系圣诞嗰阵时开嘅咁样。咁当然啦，要搞好晒，攞好晒所有牌啦，咁样咁先至开得噶嘛。咁啱啱撞啱咧，第五波又嚟咯，咁点算咧？咁样咁我哋已经好彷徨噶啦嗰阵时。咁但系我哋都硬着头皮都要开住先咯，咁样系一个 soft opening 咁样开咯，而家。 OK， 咁但系你作为机巴系硬着头皮啦，正如你所讲系 Covid 拣你就唔系你拣吓 Covid 啦，亦都唔系你哋就 系 自己啦。OK， 咁但系问题系而家喺呢一个疫情嘅措施、防疫嘅措施情况底下，咁其实六点之后又冇堂食啦。其实基本上六点之后你哋唔可以开添啦，唔可以经营咁滞噶咯。 系啊，六点真系即刻走噶，个个都要走噶啦。我哋真系要。守嗰個規則咯，個個都係咁樣，一到六點咧就即刻停曬啦。六點前已經我哋已經要自己飲啦，咁樣咯，同埋要飲唔曬嗰啲咁點咧，咁樣。咁通常咧，我哋會俾啲紙杯，係啦，俾啲紙杯佢哋慢慢倒落去，跟住拎走咯，個個都。 O、okay. K， 係 啊。 咁但係而家即係而家唔係用一個酒吧牌嚟營業嘅咯喎，係用啲咩牌嘅咧？申請咗。 我哋有餐厅牌嘅，咁我哋都有小食，有嘢食嘅， 咁樣。咁我哋都會係一個餐廳嘅形式啦，咁樣我哋都會係守翻嗰個時間啊，同埋check 曬所有嘅medicine 啊，咁樣咯。 係跟足曬規例啦，冇辦法啦。咁但係問題係即係六點 進行啊， 係啦，六點之後就要閂啦。咁即係我都未去過一間咁早閂嘅機吧，你明唔明啊？即係你知我哋蒲開嘅呢班蒲精咧，我哋有一樣嘢係即係 apply to all 嘅就係咩咧？就係、是、我哋見光死噶嘛。 嗱我有一日就真係上咗去嘅，即係四点啊，即係我呢好似连三十晚我唔记得係咪啦，唔记得两日前啦，真係呢觉得好光猛，同埋有好多台囉，咁係有少少唔惯㗎，不过呢但係都个环境呢係好大呢，同埋楼底都好高啦，咁都係一个几新鲜嘅感觉嚟。 我上过去就係嗰栋大厦，即係其他嘅一啲食肆咁样啦，我喺上面打个碟添嘅，即係佢又几好啦，即係好新嘅 building 啦，同埋好高啦，好高楼底啦，甚至佢有 balcony 㗎喎。即係可以俯瞰呢個中環嘅我想講夜景添，而家冇夜景睇啦嚇。 日落 睇日落，咁樣啦。咁但係日頭就即係其實可以 serve 大家即係食下 snacks 啊，可以飲下酒啊，跳舞應該唔得噶咯。即係我突然間諗下，係咪可以回到去我哋以前做仔年代咧？我哋有 noon 啲噶嘛，日光日白可以跳舞噶嘛，其實。 呢个系咪新词嚟噶 ？Noon 啲 ，Noon 啲狗嘢嚟噶，你好扮细啦 ，Tina， 你好扮九十后啊你！我哋以前有 Noon 啲噶嘛，因为嗰啲即系唔够称，同埋唔可以买酒俾啲唔够称嘅基民噶嘛，或者系啦，即系啲蒲精啊吓，即系啱出道嘅蒲精咁样啦。咁就 usual 有 Noon 啲咯，咁我哋又唔需要夜翻屋企，总之就净系买汽水俾你哋，就唔买酒咁样咯。嗰阵时有 noon 啲噶，咁你哋可唔可以？其实你哋而家系咪即系变相 noon 啲？ 我哋而家可以买酒嘅，我哋而家都可以买酒嘅。咁有啲客咧都会系佢会饮，即系饮多两杯啦。跟住咧，佢一到六点咧，一行出去都话：，哇，仲系好光喎，但系好唔惯喎，咁样，即系块面自己块面都红得多啦。咁样一行出去已经， 系 佢哋觉得但系佢哋都要开始慢慢，佢哋都会习惯嘅。 系咯系咯，咪当 happy hour 咯。当 happy hour， 冇办法啦，系咯，又唔系净系发生喺你身上面。咁就算佢六点钟离开，见你哋咁早收，咁佢都冇其他选择噶啦。讲真，系咪先？ 系啊， 咁啊，即系总之褪个时间咯，即系当活喺一个唔同嘅 time zone 底下去蒲嘅话。 不过虽然咧，我知道即系冇得跳舞咧，不过系咁依摁下，我都觉得有人嘅。但不过咧，最特别咧，我都真系要赞赏一下咧，就系阿 Tina 同埋即系嗰个酒吧入边咧，有其他嘅 drag queen 啊，系年初一二三都有 drag 啊，晏昼咧都同大家拜年嘅。咁呢个真系多谢晒 你。 起码有啲嘢睇， 唔系 drag queen 就系我哋机界嘅醒狮嚟噶嘛， 系 冇错， 醒狮， 因 为 醒狮， 你咬生菜， 你哋咬住生菜出嚟 drag 咧，我觉得哇，好有卖点啊，顶，有好意头， 我都想 drag 咗醒狮走出嚟嘅， 满口生菜喺度采青嘅 drag queen， 我真系未见过，我好想睇， 唔系，我记得我见到系咪琴日你 drag 咗啊？ 系啊。 我见到你 drag 咗个皇后、哦，系咪咩皇后啊？ 哎、个个都赞好靓啊！我呢个梗系西宫啦，西宫靓。 咁嗱，我想问啦，咁即系琴日都过紧年啦，初三，咁会唔会你 drag 咗之后咧，收到好多利是？今年有冇收到好大利是先？ 嗱，利是我都仲收到好多嘅，咁但系大利是真系冇唔系咁多、啊。 咁呢个会唔会反映到系因为喺疫情期间，即系我哋见到身边好多朋友啦，我谂喺即系机圈都系啦，即系好多都即系其实冇得开工啊，吓咁好惨噶嘛，即系而家唔系净系冇糖食啊，连搵食啊都系成问题啊嘛。咁会唔会因为个消费力系即系明显地薄弱咗，于是乎今年你收到嘅利是比起以往吓？正常的情况底下真的真系奀咗啲咧。 风数就真的少了嘅，可能而家到未到年初十五啦吓吓，因为我会计到十五噶嘛，每年都咁样，咁系大约系几多风啊，自己大都知噶嘛。咁即系而家系风数咧，系就咁计年头嚟讲咧，已经系少了嘅。有啲避开，有啲就执薄啲，已经系冇咗噶啦。 咁但係大風嗰啲，大風嗰啲咧，直情係1000蚊嗰啲都係冇，金牛真係冇咗喎。 系嘛？即系以往系多噶嘛，即系间唔系好多啦，即系总之会有啦。 间唔中都会有嘅，系啦，金牛同大牛都会有嘅。咁但系系冇咗咯， 系啊， 而家净系得啲红衫鱼咯。但系都有，都仲有青蟹，唔系嗰啲唔系叫青蟹，而家嗰啲廿蚊叫做咩啊？ 唔识廿蚊咯， 廿蚊叫廿蚊。 嗱，因为咧，其实咧，我谂除咗即系可能系阿 Tina 收少咗利是咧，尤其是翻 office 呢一班嘅人咧，其实都少收咗利是嘅，因为好多时候而家 work from home 啊嘛，基本上系就算话而家今年开始轻派 e 利是啦，咁但系即系始终都系咧。實實際際有一封嘅即係利是遞俾你，你收嗰下個質感咧係好唔同嘅。 係啦，雖然而家有啲即係銀行嘅 app 啊，即係可以咧就扮有個利是 function 咁，但係都其實唔係嗰樣嘢嚟噶嘛。即係我哋中國人傳統梗係即係手上面拎住個利是，然後即刻喺度捽咧，睇下到底係硬嘢定係軟嘢。嗰樣嘢好 feel 啲噶嘛。例如我每年係自己人，我都會派呢個開工利是啊。咁但係 so far 嚇，去到今日年初五啦，我都派唔到，因為而家用 Zoom 同大家做緊節目。咁啊，睇下等到几时啊？咁可能等到夏天嚟，我先派到呢个开工利是。希望唔系啦 吓。唔系啊， 吓 喂啊！而家咧有人，而家我哋先进咗噶啦 technology。咁咧好多时咧，有时都会系用 PayMe 或者 PS 噶，存钱入我户口度嗰啲利是。 咁你一间系咪要阵间要 share 你个 QR code 出嚟俾我哋派利是？ 我有朋友真，我有朋友佢真系喺 Facebook 嗰度咧订咗自己个 QR code， 就系呢个 PayMe 咧，叫大家 send 利是俾佢啊，新手牌咁啊，真系啊，有人做紧啊， 我通常 讲笑 系 吓，我唔知佢，我点知佢啊？个 QR code 又唔系我嘅。喂，但我想问一下，即系讲开呢个消费力啦，嗱，因为我知道你嗰间机吧咧，即系因为身在中环啦，其实你唔少嘅熟客咧，都系喺香港定居嘅外国人啦。其实我唔知道占咗几多成啦，我谂起码都有七成系嘛，又或者一半以上啦，有系嘛。咁所以我想问一下，即系喺呢一两年啦，即系除咗疫情之外啦，香港有咁多即系社会性嘅变动啊，同埋动荡。讲咧，会唔会有好多熟客其实可能都已经离开咗香港咧？即系可能对于你哋间机吧都有一啲影响 咯。有噶，因为系多咗，系真系好多都走咗噶。 系咯，因为好多系 expat 嚟噶嘛。 系啊，同埋又嗰啲游客又冇咗啦。 系咯， 即系经常嚟香港嗰啲又冇咗啦，咁样已经系少咗好多外国人噶啦。 系 以前有成七成或者系五成至七成啦，都系外国人咁样嘅。咁而家咧系反比率啦，就变咗 Chinese 就变咗七成咁。 系咁会唔会你嘅经营手法，可能你同老细啊，又即系你一班负责人都喺度倾下，就话系咪可能要就住个 market 即系变得咁紧要咧？会唔会可能即系要尝试将个机吧 localize 啲？ 系啊， 即系唱下 K 啊，我哋有karaoke night 啊，即系之类咁咧， 或者系中文歌曲八十年代咁表演咁， 系啦， 或者小食方面有吉鱼蛋系嘛？ 系啊，嗱，因为我以前喺嗰度表演过咧， 你唔好搞到人哋变咗鱼蛋档先得噶。 系大笪地啫， 串烧档啫，唔系鱼蛋档。 系咯， 你行入去已经好高档噶啦，已经嗰度而家新嗰度个楼底咧有两层楼咁高噶，已经好高档噶。咁我哋咧其实都会系尽量啦，都会系整多啲娱乐俾大家。但系而家目前嚟讲系。完全係冇商量嘅，因為係真係 double pay 又冇咧，真係冇商量啦。咁另外咧，冇商量嘅意思即係話，政府而家係話唔可以做表演啦。咁我哋亦都係做唔到任何嘢嘅。 係 咁，你話轉做卡拉 OK 更加唔得啦，係咪先？即刻閂門都似啦。 唔係嗱，真係啦，我去 唔開得。 嗱，我去咗个地方啦，我自己最兴奋嘅呢就係因为佢嗰个楼底实在太高啊，即係我同阿 Tina 以前都喺旧铺度表演过呢，基本上我哋一递高隻手呢就打冧两排即係酒杯。 係囉，你啲 Drag Queen 戴嗰啲咁嘅假发又高喎，然后高真係有六七寸喎，哇，即係随时顶住个天花板然后喺度表演啦。 但係今次呢個地方咧真係好高好高，即係我自己好期待，亦都好想睇 Tina 同埋另外一啲 Drag Queen 嗰啲重型嘅裝備，所以我自己都希望快啲可以即係有表演可以喺度睇啦。 你咩話？我點調？你唔係想睇我想吊上去咩？ 都想，唔係你又中意碌嚟碌去，又中意吊上去，又中意打關鬥，即係個空間感咧係大咗好多。所以即係我感覺，即係作為表演者咧，其實一見到一個咁地方咧，其實真係好想表演咯。我相信 Tina 都係呢個感覺嘅。 係，港龍大廈咧各個層數咧，我都真係上過去咧，個樓底又真係好似你哋以前咧舊嗰個地方咧嘅兩倍咁啊，係嘛？ 唔止噶。 唔止添啊！ 即系两层楼咁高， 系咯， 系好高噶。 个空间咁有啲啦，同埋我谂音响都会好啲咯。哇！以前逼到啊，以前逼到好似有一个好大嘅货 lift 咁样咯，睇住阿 Gogo 表演嘅时候，咁好热闹嘅。咁但系疫情嘅时候就唔好咁逼啦，系咪？咁所以 而家唔系货 lift 啦，而家就系逼。但我谂而家疫情好翻之后啦，咁样啦，我觉得啲人一翻嚟咧，你就会觉得系一个大货柜咁。 咁好啦， 逼有逼嘅好嘅感觉嘅，逼逼地就大家开心。不过即系以前个舞台咧，实在系太细咯。即系你左手已经掂到左边嘅人，右手已经掂到右边嘅人。其实即系表演嚟讲，个空间实在太细咯。相信而家呢个表演咧，阿 Tina 一定好开心，可以碌嚟碌去都碌唔到佢尽头。 嗯， 打关斗都要打翻五六个啦， 系冇错。 咁啊，祝愿啊，即系好快呢个第五波疫情会退却啦。咁于是乎，即系 lockdown 又会即系撤销。咁于是乎咧，即系各行各业啊、食肆啊、酒吧啊都可以开啦。咁到时可以即系去一个新嘅地方啦，即系呢个 P 字头嘅新机吧啦，可以睇到人山人海啦，大家可以跳舞啦，又可以睇住你哋喺一个咁高嘅楼底嗰度咧，即系玩吊蓝鸭咁样表演。 空中飞人得唔得啊？靓啲啊！ 吊蓝鸭好有贺年气氛啊！我中意啊，吊蓝鸭啊！ 唔系啊，人哋优雅嗰啲咧系吊个呼拉圈落嚟嘅，玩 hula hoop 嘅，咁你吊蓝鸭都乜都唔喐咁核突，梗唔会啦！我哋 drag queen 呼拉圈唔得噶，呼拉圈我好晕噶，我 唔系咁，我哋 未转到落嚟，我已经跌自己跌咗落嚟。 咁我哋好明。即系喺呢段日子里面咧，即系你都焗住要上啦，因为装修需要时间，咁啊又要筹备，咁点会知道即系疫情又会吓无啦啦又要以为系去接近尾声嘅时候，然后跟住又翻转头啊，咁啊同埋租咗个地方你就冇得停噶啦嘛，咁所以我觉得即系自己人都希望尽量喺呢日子里面去支持自己人嘅一啲企业吓，即系本地嘅小企业，咁啊尽量都喺呢一排，就算夜晚冇得开，咁或者都去饮一两杯星缓一下。应援希望各位自己人去应援啊！ 冇错 ，OK， 喂，都系 Tina， 你住喺长洲嗰个有冇记错？ 系啊，我而家都喺长洲啊。 OK， 咁今年嘅即系长洲嘅贺年气氛点啊？系咪都系削咗啊？ 哎，真系削啊！呢度其实我预咗佢可能咧，即系嗰啲山边嗰度咧会有啲叮叮白蓝放炮仗噶嘛，啲人都系咪先？因为你知道啲旧村嗰啲噶啦，系咪先？咁但系咧，我乜声都听唔到啊，同埋呢度 咁幽静啊，长洲 系啊， 咁咪有够瞓咯，咁啊真系冇贺年气氛嘅。 咁但係有一樣嘢呢，就係唔知做乜鬼嘢無啦啦就好似打風咁樣呢，係啲超級市場又冇嘢賣喎，咪一人搶曬啲嘢食喎。 嗯， 係一次嗰排真係 我唔知點解新年間會係咁。 唔係咁啊，半年放喎，同埋又驚個疫情，唔知跟住個 lockdown 咧，到底有措施咧，會有幾嚴苛，咁於是乎買定先咁樣咯。咁無論點都好啦，咁希望Tina， 我哋好快疫情退卻，然後跟住就喺嗰間新嘅 P bar 度再見啦，好冇？ 好多谢晒咁多位支持。 OK，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继续艳丽， 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

咩？直译系呢个消逝的森林、哦，点解你会改一个咁嘅名嘅？ 呢个名其实咧，真系同一啲毛发好有关系，我觉得。即系总之系，即系你系即系身为一个东方人咁样，你冇理由下下都会讲下下讲阴毛阴毛阴毛。可能呢个 forest 就系可能一个森林，其实代表。我哋一啲重要位置可能好多毛咁样，我想将佢呢个位置想清除，咁大家谂起呢个名都会谂起啊，其实系攞嚟去做 waxing 嘅咁样，我觉得几特别啦呢个名。 我觉得都几有趣嘅，同埋都真系有画面嘅，即系个森林不见了啦，即系逝去的森林咁啦。咁但系即系其实 ，of course， 众所周知咧，即系你都曾经系我即系 drag queen 旗下啲一个要员嚟噶。咁你因为好即系做咗好多年嘅化妆师啦，咁点解即系无啦啦会走咗去做脱毛嘅？系咪真系即系疫情影响啊？定系你？但系你觉得啊，唔系我捞多饭，我搞多样嘢咁就去做脱毛？ 疫情影响是绝对是有的这个。咁同埋呢一坛嘢即係讲緊係脱毛啦，其实都已经系都可耐㗎啦，我都叫做比较迟去做㗎啦。其实可能而家可能台湾早几年即係大家仲有得飞嘅时候呢，在台灣都已經是盛行緊的了，咁其實係都係有男性幫男性脫毛的，咁所以其實我覺得香港都有的咁樣咯，應該要有呢類服務咁。於是乎在疫情方面啊，其實就好似真係未必太多人要化妝啊，或者好多 event 已經冇得搞，你想搞都冇得搞，我點去何來有化妝咧？咁唯有可以哦，不如試一試啦，一啲男士嘅服務，咁我就揀脫毛嚟做咁樣咯，係咯。咁又 OK 喎，試完之後又 點樣 OK 法呢？即係以而家好似呢一年咁啊，啱啱做咗啊，可能啊，我諗你都做咗年零兩年啦。咁其實好似近排咁新年會唔會特別多人嚟即係脫毛嘅咧？或者你啲脫毛嘅客係即係咩類型嘅咧？即係可能係斯文嘅上班族啊，定係一啲真係做即係可能同表演有關工作嘅咧？ 我其實都有關係啊，其實尤其是呢一年裏面啦，即係大家又好似冇得出去旅行啦，好似屈喺香港冇乜嘢搞咁樣，其實啲我又估唔到佢風氣咁多，咁盛行，原來啊，其實真係好多人係需要脫毛呢一樣嘢嘅喎，即係好多人其實好想脫毛，但係出到去又唔想揾女士幫佢，因為怕尷尬咁樣。我又估唔到夠咁多呢啲人去。 但係揾男士就唔尷尬嘅咩？即係揾你就唔尷尬嘅。 揾男士揾我或者揾其他脫毛師係男士嘅，總之覺得係男士就唔會尷尬㗎啦。咁正如你想去脫毛 ，Coco 你想去脫毛，你都唔想揾個女士幫你脫啦，係嘛？ 我呢啲係貪便宜嘅，如果有啲好平嘅話，可能我會幫襯佢嘅。咁其實即係有冇講係佢哋通常做咩職業嘅咧？但係即係純粹話啊，我希望要一個滑捋捋嘅自己，所以我要嚟脫毛嘅，定係佢哋有職業需要嘅咧？即係你即係大家都知咧，其實即係可能係一啲做網絡 係啊有啊。 或者成日着啲性感衫啊，即係所謂嘅網王啦、啊，佢哋都可能都有需要脫毛，會唔會都有呢方面多一啲嘅客嘅咧？ 其實我又好少去問人哋做乜嘢嘅嚟到嘅時候，即係通常我都唔，因為其實真係好多男士都會怕尷尬啊，即係你都唔會一嚟就起人底啊。但其實可能喺脫毛過程裏面同佢透過傾偈咁，佢會知道佢做啲乜嘢。大概可能有一啲真係職業上嘅需要，可能係做 dancer 啊。做消防员啊，或者系 做消防员都要， 消防员都要，即系讲一啲去体力劳动性嘅工作嘅朋友，其实系需要脱毛多啲，因为往往原来系有毛发咧，系会让你嘅体味会增加啊。你有毛发嘅话，其实可能亦都会让你流汗啊咁样。其实如果佢哋某啲位置冇一毛，佢会觉得舒爽好多啊。咁尤其是系一啲 dancer 啦，咁佢可能要需要穿一啲好性感嘅一啲衫啊咁样成。我试过其实可能呢度附近有啲因为其实我有兩個工作地方嘅，咁其中一個地方咧係一個工廈嘅位置嚟嘅，咁附近有好多 studio， 咁原來佢哋係喺附近有個排舞室咁樣，佢哋有試過真係可能真係 要演出啊，有需要，会走过嚟脱毛咁样咯，系会有咁情况咯。 哦，咁不如问一下啦，其实脱毛之后咧，即系好似男仔啦，咁当然系男仔脱毛之后咧，即系大概几耐会生翻出嚟咧？即系其实我都知道啦，你嘅脱毛嘅部位有时都系一个敏感部位啊，包括可能系即系阳具嘅四周啊，或者系 pat pat 你都会做到嘅。咁呢啲毛其实即系嗱，我就真系未脱过啦。咁实际上即系几耐佢先生翻出嚟，或者系生翻出嚟，我哋又点样去护理佢嘅咧？其实要， 其实生翻出嚟咧，大概系你可以不如咁讲啦。你就咁剃嘅话咧，你只可以维持到一至两日啦。若然你系真系用 wax 嘅话咧，你绝对可以睇翻，你系绝对可以维持到一个月。在这个月的私密部位呢，完全是感受到一个很滑捋捋的感觉。所以是咯，到了你再做完脱毛之后，你再生翻出来的毛发呢，是会比你之前幼身很多的。所以其实是值得做的这件事，我觉得是。 咁但係會唔會有要啲特別嘅護理呢？即係例如你去電化都要焗油啦。咁當然啦，你脫曬啲毛就唔需要焗油啦。咁但係會唔會要成日要去搽返啲 cream 啊，要護理佢？因為即係嗱，剃毛我都試過，因為我都要表演咁啦，我都係個表演人嚟咁啦。即係剃完之後呢，哇好痕啊，同埋即係會有啲紅點出咗嚟啊。咁我哋係但係 waxing 有冇一個咁樣嘅即係之後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出现嘅咧， 护理系有嘅。其实可能刚做完 waxing 嘅时候咧，我哋都会有个 mask 嘅。咁样即系哇，其实你块面 full mask 就 full 得多，即系重要部位，其实可能个个都未试过去 full 呢个 mask。但系其实 pat pat 都要 full mask，pat pat 都有，前边都有，即系讲紧系阴毛嘅位置。你而家脱咗嘅时候，可能会有机会出现红点啊，有鸡皮啊呢啲咁嘅情况，系因为皮肤受到一啲刺激啦，佢先会咁样。咁我哋有个 mask 去 calm 翻佢哋皮肤，让佢可以recover 得快啲啦，同埋可以真系做完之后系感觉到系舒爽啲嘅。咁我哋都有啦，脱后护理啦，同埋after waxing care， 即系可能之后你再点样去护理咧，都有呢啲 treatment 啊，系讲紧譬如你我哋喺脱毛嘅过程系连根拔嘅，咁同一时期都会脱埋你一啲角质层啦，即系我哋所讲嘅老泥啊。咁过几两个礼拜之后咧，啲毛咧开始咧喺底层慢慢夹个头翻出嚟，但系你同时间你嘅角质层又厚翻个零两个星期啊，咁点算咧？咁亦都可以翻嚟做翻一啲。脱后护理，咁可以让佢之后咧可以再生翻个靓啲咁样，系咯，明唔明啊？ 我都明嘅，即系其实都要搞好多嘢咯。即系总言之，你要为咗即系要脱毛啊，剃得靓啊，其实同我谂同即系男士嘅剃须咧嗰啲程序都可能都差唔多。即系你剃完须之后咧，其实都会对皮肤有一啲即系影响啊，同埋刺激。咁可能之后咧都要搽翻一啲 cream 啊，或者 lotion 啊，或者保养翻佢咁样嘅。我都有做下啲資料搜集嘅，啲人咧就好中意問一個問題咧，其實脱毛係咪好痛咧？因為其實你見嗰啲即係搞笑嘅綜藝節目咧，成日都即係幫啲男士黐一塊嘢試啊，咁樣個脱毛就好似好痛苦咁。即係其實呢一個會唔會係真係咁痛苦？但係其實係唔係好痛嘅咧？ 咁我相信如果Coco 你能夠可以真係 drag 咗可以幫男士脫毛咧，其實都係一件幾開心嘅事嚟。我相信佢都會忘記咁痛楚。 咁我可以試下嘅。咁咧實際痛唔痛嘅咧？即係有冇啲客人咧，即係一搣嗰下咧係咁縮啊，或者係 實質 狂嗌咧？ 係痛嘅，實質係真係痛嘅。我話唔痛啊，真係呃你啦，係咪先？但係都點解都仲有呢個市場呢？係因為係真係想過嚟脫毛嘅人係真係想冇曬啲毛啊嘛。咁少少痛楚就真係等於激勵啦。你冇咗毛，你即係你諗下點解你會想嚟脫毛？其實就唔會痛㗎啦，覺得 係 咪先？ 即係我覺得應該係少少痛楚等於美麗啊！之後你脫完之後咧， 冇錯冇錯， 就會好美麗㗎啦。 做咗咁耐都有啲方法让啲客人即係減輕痛楚，我哋都有啲器材啊，或者叫佢留意返個呼吸啊，咁樣去都可以減輕少少痛楚嘅。 即系会唔会话俾啲特别嘅嘢去睇咁样噶？即系有啲人讲啲有注意力话，唔睇电视啦，要望嗰边咧。 我会叫佢三二一之后闭气咯，等等嗰啲咁样咯，即系或者吸吸呼咁样呢 啲，好似生仔咁样。 所有听众。是啊，所有聽眾不是講笑，這個是真的，是真的可以讓一些客人減輕這個痛楚，是真的。那麼少少而已，不會有人不痛咯。 即是控制個呼吸，即是轉移那個注意力在個呼吸上面，就反而忘記了即是你準備要扯甩去啲毛嗰一剎那嘅痛楚啦，咁都幾得意啊！咁即係好似你嗱，已經做咗幾年啦，咁我相信個生意都一定唔錯，你先至繼續做落去啦。咁其實脫毛係真係貴唔貴嘅咧？會唔會好似剪頭髮呢個價錢？即係嗱，我剪一個頭大概400蚊、500蚊留下啦。咁我脫一次毛具體啲啦，我就係脫前面嘅陰毛，咁啊使唔使500蚊咧？ 差唔多啦，500零蚊已經做曬你嘅私密處，包括你嘅三個位啦、蛋蛋啦，同埋後面都做埋噶啦，係咪好相宜咧？我哋嘅價錢， 一 街坊嘅價錢 ，pat pat 都做埋。 咁但係其實如果話我想要一個full waxing， 咁其實 full waxing 係即係包括埋咩部分嘅咧？即係例如可能係胸毛啊、加底毛同腳毛， 一個全腿咁樣，或再加私密處，呢個係最。男士最想脱嘅啦嘅位置咯，咁啊一系其次就系、是、腋下啦、nipple 啦、胸毛啦、肚嘅毛就个毛发啦呢啲咯，或者收眉都有嘅，收眉我哋都系又可以用蜜蜡收眉嘅，快捷方便。 即系都系同有少少美容有关嘅、不过讲咗咁耐咧，其实我真系最想知道咧，你啲客人系有冇啲即系奇怪嘅客人咯？即系呢个我哋好八卦嘅，即系可唔可以讲下有冇一啲咧奇怪嘅经验咧？遇到啲咩客人？ 奇怪经验都总有嘅，总有啲奇怪嘅人嘅，即系可能佢哋会有啲好洁癖嘅客人啦，会问我你嘅状况其实我需唔需要带佢自己 personal 嘅东西，例如啲毛巾啊咁样成。咁我哋其实系会，譬如我哋嘅床单啊、毛巾啊，都系有啲一次性嘅东西咁，所以个个客人都系用全新嘅嘢，其实都会系有呢啲客人咯，极度洁癖嘅又有啦。 跟住我又好似聽過咧，即係你除咗真係做即係同志嘅客啦，即係我知道你就接好多同志嘅客嘅，亦都有即係異性戀嘅客嘅喎。會唔會異性戀嘅人又有啲即係奇怪嘅舉動，或者會唔會咧 帶埋 啲老婆上嚟㗎？ 我有啊，有試過曾經有對情侶咯，上過嚟我個工作室咯，咁我話佢開頭其實真係即係我嗰度真係威勢嘅，基本上我真係不能夠容納多一個人，然之後我就同佢講話你帶多個人上嚟，我冇位俾佢坐喎，咁啊冇問題得㗎啦，佢企下得㗎啦，咁佢都依然照上嚟，咁啊去到現場我先知原來佢另外一半係一個女仔嚟嘅，咁啊即係話佢一個。直男咧，我唔知佢系直定挛咧，佢话佢为白，佢话佢 bisexual 啦，咁是但啦。咁然之后，咁佢哋嚟嘅 purpose 咧，即系佢唔单止系脱毛啦，佢仲要系其实佢要喺当刻感受到嗰、那个女士想感受嗰个男士嘅痛楚，咁从而嗰个女士就会觉得好兴奋啦，咁样都有呢啲咁嘅人嘅，其实系 咁 我都系照做嘅啫。 有冇拍低啲过程咧？ 当然有啦。嗰个女士仲加钱俾我，叫我帮佢脱多几个部位添，真系好变态。我咁当然我系 welcome 啦，always welcome 啦，系咪先？ 咁又唔系好变态嘅，咁可能即系人生嘅体验啦。咁仲有冇咧？其实 男士系啦，即系两个基 couple 咁样，咁然之后就曾经试过上嚟脱毛啦，即系可能揾我脱过一两次啊，咁有一次可能佢放工上嚟，咁然之后揾我脱毛啦，咁啊即系佢放工就可能系一个西装 look 咁样，其实咧即系我本人咧系对西装 look 咧真系十分之喜爱嘅，同埋我系觉得系好 sexy 嘅，再加上佢嗰个身高啊体型啊，佢着西装咧就特别靓，咁于是乎我就要求佢不如你你着翻衫。你着衫好似靓过除衫喎，不如可唔可以帮我影张相？着翻衫嘅时候，咁我就 喺佢着衫嘅时候，哦，咁佢话 OK， 咁我就帮佢影张相咁啊，可能摆上网做做下少少宣传咁样啦，咁啊， 嗯， 系咯，咁啊，到最后哦，发现原来佢俾佢嘅男朋友发现咗，佢应该系唔介意佢嚟脱毛，但系佢好介意，佢嘅男朋友将相放咗上去一啲 social media， 咁当然佢个样系已经 blur 咗啊， 即系睇唔到嘅个样。 睇到 at 咯，但系未止话真系blur 晒咁啊，可能佢都仲系有少少清楚咁样，跟住然之后可能佢男朋友，大家都好有礼貌，都好都即系大家都好有礼貌嘅，咁啊，其实我唔好想我男朋友喺呢啲 social media 出现啊，咁样你可唔可以 delete 佢啊，咁样咁啊 ，end up 我冇问题啊，咁啊，其实几可惜嘅，但系。嗰、那個鋪幾受歡迎嘅，係即係大家都人，大家都好中意西裝友嘅裝修，咁啊冇辦法啦，咁啊對最尾咁啊，我大家都唔想，我都冇辦法，咁我就 delete 咗呢個鋪咯。 即係佢就肥水不流別人田啦，即係有個咁靚仔或者好身材嘅男朋友就唔想，即係喺一個公開嘅平台度俾人哋指指點點啦，係咪咧？咁我覺得啱嘅，即係尊重翻即係顧客或者顧客身邊嗰件嘅意見啦。趁今日仲係即係年初已經年初六啦，因為我哋過咗十二點啦。咁即係最後呢部分，你會唔會有啲咩恭賀嘅説話，恭祝下大家咧？同埋你幾時開業啊？幾時可以揾你脫毛先？ 我都唔知道啊，即系喺希望啦。首先呢样嘢，我希望呢、這个疫情，我都希望可以快啲过啦。希望大家喺呢个新年都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啦。几时再揾到我脱毛，我真系唔知道。你问你真系要睇翻 政府啦，系咪？ 系啊，问一问政府啦，睇几时落单完啦，系咪先？系啦。 OK， 多谢，拜拜。Like 7 inches from the midday sun. Well, I hear you whispering the words to melt everyone, but you stay so cool. My Mojito, my Spanish Harlem Mona Lisa. You're my reason for reason. The step in my

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教授。 打咗疫苗咧，就有兩個方法保護我哋嘅。第一咧就係一個 B 細胞反應，呢個 B 細胞咧就係出呢個抗體。咁如果你譬如打伏必泰嘅，佢谷到好高，跟住就慢慢跌。咁所以睇到以色列嗰啲數據咧，就係如果你打伏必泰兩針，佢大約係 16% 嘅人咧，六個月之後咧先至跌到好低。但係如果相反，如果科興或者國藥咧，佢就第一下兩針之後咧，佢係會上，但係又唔係去到好高。咁隨住時間咧，佢就跌得快啲。咁內地都有數據咧，就係大約係過咗六至八個月咧，大部分人嗰個抗體都好低。第三針之後佢又會飆翻高。咁第二個保護我哋咧就係呢個 T 細胞啦。T 細胞咧其實兩隻都差唔多嘅，佢係會減低咗我哋患重症、入院同埋死亡風險。咁我哋做咗研究咧，睇到無論你打伏必泰又好，或者科興，大家相若，一啲都唔輸蝕。就算你唔好彩感染咗，減低咗你有嚴重重症，減低咗你入院嘅機會，同埋減低死亡風險。 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 时事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次 Daily News。 在近日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人士提出不准讨论同志法案，禁止有关的州份的学校在课堂当中讨论 LGBTQ 议题，并且鼓励家长对违规的学校和老师提告。消息一出，随即引发 LGBTQ 团体的不满。根据媒体报道，这项由美国佛罗里达州众议院议员哈丁发起的法案叫做 Don't Say Gay 法案，它的内容是强调不鼓励有关州份的学校在小学阶段或者以不适合学生年龄、学生发展的方式在课堂当中讨论性倾向和性别认同。如果校方违规，家长有权对他们提出诉讼。有好多反对的人士表示担心，话如果法案成立，恐怕将会全面禁止学校教授有关 LGBTQ 历史和性别认同的课程。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佛罗里达州分会高级政策顾问格罗斯亦都表示，如果有关法案通过，学生可能不可以再讲他们身边的 LGBTQ 的屋企人、朋友、邻居或者偶像。佛罗里达州平等等组织公共政策主任莫雷尔在听证会亦都表示， LGBTQ 族群是社会普遍而且健康的一部分，身为 LGBTQ 族群的他们是父母、学生、老师，亦都是大家的兄弟姊妹，谈论他们不代表是需要被禁止危险的事情。在 Gaining News 当中，时不时都会听到有关企鹅的消息，以下这一则亦都一样。美国纽约州罗莎蒙德吉福德动物公园，一对雄性红宝企鹅伴侣轮流孵蛋，成功迎接新生命，并且持续悉心照料 BB， 包括喂食和取暖，成为园内第一对同志企鹅养父。园长 Ted Fox 表示，他们在照顾和孵蛋方面每一个细节都堪称典范。根据媒体在29号的报道， Elma 和 Lima 是今次繁殖季节当中结为伴侣，成为园内第一对同志企鹅。他们孵出元旦宝宝，创下成功首例。如果未来持续表现良好的话，可以有望帮忙孵化更多的企鹅蛋。根据园长的表示，不是所有企鹅都擅长孵蛋，这个是需要练习的。而为了保护生命，饲养员会将企鹅蛋交给更有经验和更擅长孵蛋的同类。这一节的 Gaining News 报道完毕。 恭喜发财，继续是大年初六的自己人。 Hey, 恭喜发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龙马精神。 同埋性感美丽，求多啲利是。 同埋千祈唔好开口夹着脷。呢个其实唔系祝福嚟嘅，其实系一个警告嚟嘅。点解呢？大家记唔记得呢，以往有一个影帝呢，同埋应该系麦当娜嘅前夫。 大家記唔記得 Sean Penn？ 記得，佢做過一個 Happy Meal 嘅角色㗎，係 啦， 同志嚟㗎， 係啦。咁佢曾經咧就係、應該係憑住即係演繹呢個 Milk 啦 ，Happy Meal 啦，於是為當年係獲得呢個奧斯卡最佳影帝獎㗎嘛，記唔記得？ 嗯， 系咯，咁大家都以为啊 ，Sean Penn 你演得一个即系咁重要嘅即系同志人物嘅故事，咁应该你都系非常之 gay friendly 啦，你做一个直人系咪？咁但系最近咧，我觉得佢系露咗馅啊，因为佢最近咧就其实同个女，因为佢而家个女咧已经系长大成人啦，咁就其实佢女而家系即系做导演嘅，咁于是乎咧拍第一套戏咧，咁佢又揾到自己老豆咧就系、是、做主角。OK， 嗯， 咁希望可以咁样即系帮佢冲下气咁样啦吓，即系自己入行嘅第一套戏已经有一个大名鼎鼎嘅影帝吓，即系做主角啦。但我系佢又唔会咯，你做嘢你点想个老豆喺隔篱嘅啫？ 同埋要个老豆听自己讲， 系咯。 咁我觉得佢都系利用佢名气居多嘅。 系啦，咁但系我少少觉得咧，佢个如意算盘咧，即系有少少即系出咗乱子啦。因为点解咧？因为最近咧，佢两个一齐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当阿 Sean Penn 讲到以下嘅说话嘅时候咧，个记者就形容咧，佢女咧对眼就望向远方，沉默不言。因为可能佢都觉得点啊，老豆，你而家想点啊？你讲乜嘢啊？你真係有啲倒米咯，幫我套戲。佢講咩呢？因為其實喺個訪問裏面咧，佢哋講述到有關即係荷里活今時今日同以前有啲咩唔同咧。咁啊 ，Sean Penn 就話：，我覺得今時今日荷里活嘅即係啲男人咧，即係啲男演員咧，全部都好女性化 ，feminize 咁樣。 嗯。 咁我覺得呢一句就冇乜問題。但跟住佢就話咧，其實我覺得若果你要做一個好 sensitive 嘅男人，對女人要公平同埋好啲嘅話咧，其實你唔需要變成女人噶嘛。啊 ，OK。然後跟住下面嗰句説話咧，就真係好得人驚。我覺得呢個世界上面咧，有好多好 cowardly genes 啊，一啲 coward 係咩啊？即係懦夫嘅gene 啊，基因啊，令到好多男人就放棄著。裤而走去着裙咯，咁样，哇，讲咩啊你？你咪傻咗啊？你咪老懵懂啊？你讲乜嘢啊？即系呢句说话，其实你去研究嘅时候咧，其实基本上真系非常之恐同啦。即系尤其是我觉得唔单止系 homophobic 啦，简直系 transphobic 啦，嗰件事系咪先？ 嗯， 你净系恐跨啦，你讲乜嘢啊？即系我成日都以为你做一个直男，你愿意当年咧系主演即系 Gus Van Sant 著名嘅同志导演嘅执导嘅呢套戏，然后演绎喺我哋嘅平权历史里面一个咁重要嘅同志公职人物就系 Happy Meal， 咁你应该系透过演绎呢个角色，又或者去了解呢个剧本嘅时候，了解 Happy Meal 嘅一生嘅时候，你应该系成为一个即系相当之同志友善嘅人啦，系嘛？咁原来唔系咯，即系就算原来你演过 Happy Meal， 凭住 Happy Meal 呢个角色，能够可以攞到影帝奖，原来啊，即系你攞馅，原来骨子里你都依然系一个恐同嘅直男咯。 所以佢咪话俾你听我好戏咯，就因为我骨子里面都唔系咁样嘅时候，但系我可以演到俾你。 哇，你个 point 又真系几好、啊， 即系佢个影帝系攞得啱嘅， 实至名归系啦，因为佢真系演出嚟嘅啫，佢个人完全唔系咁嘅，同埋完全系相反啊，佢都系演绎到啊。啱， 即 系 Tanner， 你真系， 我听 你真系醒啊！ 我听到呢啲言论咧，就觉得佢真系好，即系好大男人啊，好父权啊，即系佢会觉得男人就系要，即系佢传统谂法嗰种男人嘅造型咯，而系就冇留意到其实个世界已经即系改变咗好多咯。我觉得就算好多着裙啊，或者比较女性化嘅男仔，其实都真系本身系一个即系。即係好 man 咯，我都覺得可以係一個男人應有嘅模式咯，唔係 啊，同埋佢應該咧係少讀歷史啊。其實講緊咧都可能係百幾二百年啲男士先真係開始著褲嘅啫嘛，以前都係著裙㗎，甚至乎以前可能喺法國嘅嗰班嘅男士都好中意化妝，好靚咁戴曬假髮出街㗎。佢少讀歷史啊，佢冇睇呢啲嘅呢方面嘅知識啊。 係啦，呢咪就係即係叫做 toxic masculinity 咯，有毒嘅陽光氣咯。即係我真係想同阿 Sean Penn 講，即係咩叫做masculinity 咧？咩叫做最 masculine 咧？其实最 masculine 系咩咧？就系、是、力排众议，唔理使做目光，我愿意做翻原本嘅自己。呢、這个先至系最 man 啦、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嗰个同着裙同系着裤系冇关系噶，同你嘅性别特质系冇关系嘅，系嘛？系咁多嘅歧视，即系包括呢个 Sean Penn 嘅歧视，我都唔理，继续坚持去做自己嘅话，呢啲先叫真正嘅 man 啊！ 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咁仲有大概即系一个礼拜到啦，就系情人节咧，2月14号啦。咁我唔知道大家咧有冇谂下啊，买啲咩礼物俾即系身边嗰个啦。咁啊，我最近都我都想准备一啲礼物俾我老公嘅。咁但系咧，我就即系上网睇啦。咁啊，咁最近就碌下就见到，咦，原来咧即系乐坛嘅即系美国天后 Rihanna 咧，原来系有出呢个内衣嘅。咁初初我以为佢都系会出一啲比较女性化。即系女仔嘅内衣，咁就即系睇睇下咧，就咦，原来唔系、哦，原来即系最新咧系出咗连男仔嘅内衣都有，而系仲要好性感嘅，仲要系啲渔网啊，同埋系仲要全红色嘅。即系如果我早一个月见到咧，我可能真系会买嚟咧当过年咁啊，着去充气下。 我年年都有红底噶，唔使我买 嘅。系啊，所以我就系想问一下大家。其实过年啊，你哋会唔会着件红色底裤充气，或者去即吸引一下你嘅同伴咁样嘅咧？ 我年年咧， 我会着新内衣咯，但系唔系红色噶咯。 我真系红色噶，咁啊，但系咧，其实我妹咧就每年咧嘅例牌动作嚟嘅，佢一定咧就大宴亲朋咁咧买晒一啲红底咧，就送俾我啦，我外佢哥啦，送俾佢啲仔女啦，其他啲外甥仔女咁样啦，两老就好似冇嘅，因为我谂佢哋一定唔着。咁但系我今年都收到，即系当耳头咁样咯。但系佢哇，即系买嗰啲 size 咧，净系唔啱身度咧，同埋好靓嘅。即系前面咧 字喺度嘅， 唔系冇，系有只虎啊！佢可以买只老虎。 就因为虎年嘅时候，我见到有啲内衣咧系有条虎虎尾喺后边噶，吓系好 cute 嘅。其实 你底裤有条尾，咁你都睇唔到噶啦，系嘛？ 你着嘅时候自我感觉良好咯。 嗯，又或者着俾亲密嘅人睇。 咁但系你照出街嘅时候，咁条尾收喺边咧？ 哦，咁又唔系真系好长嘅，系短啲，有条虎仔尾喺度嘅啫。 哦，咁我自己咧，其实就冇即系过年特别要着一啲新嘢啦，同埋红嘅嘢啦。不过我见咧呢幅相咧，其实都我都邓啊，即系Rihanna 咧，即系抵去咧成为即系全美最即系赚钱最多嘅音乐人咯，因为佢呢个广告啦。同埋佢嘅設計咧，其實佢係 for everyone 嘅，即係佢用咗一個咧比較即係肥肥地嘅黑人啦，就著一個即係紅色嘅性感內衣褲咯，即係其實咁多年咧，其實我真係冇乜見過一個咧會揾一啲比較即係佢唔係叫健碩啦，比較 肉感多啲， 係你肉感嘅黑人，仲要著一個紅色嘅底褲，其實個衝擊力幾大，但係咧佢又真係咧令到所有人都覺得咧，咦，真係我都有份喎，其實我都可以著呢個紅色嘅底。我都可以性感喎，所以其实即系Rihanna 真系即系咁样而做音乐唔系最赚钱，反而佢嘅化妆品同埋呢啲做衫咧，就系最赚钱，就成为最有钱嘅即系美国音乐人啦。 OK， 嗱，讲起呢个 sex 啦，我都唔知道以下咧呢单新闻咧同呢个 sex 系咪有关系啦吓，但系其实真系好匪夷所思嘅。咁就系前嗰排咧。就是在美国的 Delta Airline 其中的一个航班上面有位乘客他望一望他隔离那位女性的就是坐在他隔离的另外一位乘客见到他做一件事之后跟着他就举手就叫个空姐来他说我有没有看错其实是不是有问题你知不知道他见到他隔离那个女乘客在做什么 同又话你又跟 sex 冇关啊？ 你真系冇办法只可以谂到啦。嗱，首先呢位女性咧，佢就即系拉开咗自己嘅上衣啦，就进行 breastfeeding 啦，即系哺乳啦。OK， 嗯， 都不得止，但系冇 B B 嘅，嗰个画面系冇 B B 嘅，咁佢哺乳紧俾乜嘢咧？系一只猫咯，系一只猫啊？吓，系咪好得人惊啊？嗰件事？ 我以为佢系可能唔知 B B 喺边度，但系佢系要去泵奶咯。 系啦，我都系咁谂。 嗱，首先嗰件事咧，因为大家知道上去吓，即、系一啲航班啊，同埋客机咧，你唔可以带动物上去噶嘛。 有啲俾嘅，有啲俾嘅。 佢嗰个航班系唔俾嘅 ，OK。咁于是乎咧，佢已经系犯咗规，就偷咗只猫上去噶啦。 嗯， 哦， 咁然后仲要哺乳紧一只猫。咁於是乎咧，佢隔篱嗰个男乘客咧望住呢个画面咧，佢觉得自己系眼花。我呢个画面冇可能出现过，系咪我眼花咧？佢就举手问空姐：我有冇睇错啊？咁样。 最后嗰件事又点？即系其实我都觉得可能系有少少奇怪嘅。 吓，少少，你做人系咪太宽松啊？咁样都叫少少？ 我觉得。有啲人真係爱小动物嘅程度呢係爱到即係好难去理解嘅。 唔係我唔需要理解呀。我唔需要理解，我亦都唔会 judge 你呀。你要做呢样嘢你喺屋企做啦。 唔係呀，唔係呀，要 judge 㗎呢样嘢。因为如果猫唔係飲返一啲啱猫 BB 飲嘅奶呢，其实好容易肚屙㗎。一肚屙脱水就好容易有生命危险，係唔好呢样嘢㗎。 係啦。但呢个都係我就觉得係有问题嘅地方，就係唔应该俾人嘅食物呢，即係個人嘅食物嚟㗎嘛，應該人奶，咁就俾小動物去食囉。 係啦，所以呢個故事話俾大家知呢，最大問題係咩呢？就係覺得咁樣都係好小問題嘅，就係 Coco 啊，我覺得呢個就係最大嘅問題啊。 唔係，但我都會同可能同有關方面講，可能或者叫佢唔好做啲咁嘅嘢啦。咁當然我未必會真係哇癲咗咁樣投訴佢咁樣囉。 我諗我真係會癲咗，如果我係坐隔離嗰個男人呢，我系会跳机啊！ 我谂我会捉住我隔篱嗰个睇到话，哇，做咩笑一分钟先咁，或者拍下片先，跟住就投诉佢啦。 系，都系要为咗拗 like 系嘛？难得一件，一定好多 like 啊！ 不过你讲到 like 咧，同埋头先阿 Coco 咧讲起内衣裤咧，我都有一单嘅新闻可以 share 下。咁啊，话说其实咧，即系呢两年期间咧，就好多人已经习惯咗视像会议啦。咁然之后可能 office 嘅人根本都翻唔到 office 做嘢啊嘛，大家用住个 Zoom 去开会咁样啦。近排我又继续睇到啲新闻咧，就讲紧话，咦，喺呢度做 Zoom meeting 嘅时候咧，知个 background 咧，有时有啲屋企人啊或者其他人行开行埋嘅时候都会见到噶嘛。即系正如头先 Coco 我都见到你老公行过咁样啦。咁但係呢就喺一个开緊会嘅情况底下，一个男同事下开緊会嘅情况底下呢，佢其他嘅同事呢突然之间喺个镜头上面见到一个裸男行过。咁然之后嗰个裸男呢就要做动作呢，就示意咦个底底喺边度啊，我要攞返条底底着喎咁样。 你讲緊嗰个人系咪我哋识嘅人啊？我哋都做咗好多次 Zoom 啦，间唔中我哋其中一个主持呢望望咦，点解好似有个男人经过嘅？但系嗰个男人又唔识 嘅 喎。 你咪讲紧 Simon 啊？佢唔喺度， 梗系讲 Simon 啦。仲有几多讲？ 但系喺呢个情况底下，你会扮见唔到呢一个裸男啊？定系你会真系即刻喺度指出，咦，有裸男经过？咁你会点做？ 唔会，我会第一时间 喺网上面讨论啦。 我第一时间会 cap 图先。唔好讲笑，乜嘢都冇做，第一时间 即系有图有证据系嘛？ 系啊。 咁你讲开咧，其实投诉咧，之前有个 news 啦。咁其实咧，我都想讲咧，其实咧，原来韩国咧就有一位货车司机啊，因为咧佢自己就即系可能太闷啦，喺个货车入边咧就贴满咗呢个美女嘅海报啊。咁但系咧。但系因为送货啊嘛，咁佢送货嘅时候有时就会打开道门咁送货，咁然后咧就即系未闩门啦，就可能去送食物啊、送嘢啦。咁经过嘅有啲小朋友啊或者家长咧，就望住佢货车入边咧，原来要贴满咗好多美女或者性感美女海报，因而咧就即系接受呢个投诉咯。咁我又想睇下，其实会唔会呢个海报咧会引起呢、这个即系？公众嘅不安，因为我又见个幅相咧，其实嗰啲女性咧都有着衫嘅，不过性感咗少少。 不过要讨论呢样嘢咧，我好少想问，喺车厢嘅空间，因为嗰个货车司机其实喺自己嗰、那个即系车厢嘅范围里面贴呢个性感海报啫嘛。咁但系嗰、那个即系所谓嘅私，算唔算系私人空间先？喺法例上面， 哦，呢、这个都唔知道。 我覺得又算嘅，因為嗰個係佢嘅工作空間啦，同埋佢係即係得佢出入嘅啫嘛。不過咧，佢就即係唔好閂到門啦，咁就令到即係街上經過人見到咯。咁但係即係其實引申落去咧，我都發現即係。近排咧睇過一單新聞咧，就係喺香港嘅，但係佢就唔係貼呢個性感海報，就喺呢個青衣街市咧有個檔主咧貼咗 Mira 嘅海報。就應該係姜圖同埋 Anson Low 咁樣嘅，但係點知咧？即係其實佢原意就係希望話，佢全家人都好中意 Mira 嘅，咁佢又想吸引佢啲仔女嚟幫同佢一齊賣魚，咁啊貼兩張大海報喺度。點知亦都受到即係其他人投訴，佢最後亦都要搣走嗰張海報。 投訴原因係咩啊？ 就係佢貼咗啲海報喺度咯。 贴海报啫嘛，咁佢哋又唔系吓，好似头先你讲个副驾驶司机咁，系好性感， 系咯， 同埋可能佢贴嘅原因同贴呢个台财神系差唔多嘅啫，其实基本上旺啊嘛，佢哋 都可能系噶，咁啲人就会觉得 今时今日 mirror 旺过财神啦， 系咯，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即系嗰个系你自己嘅空间啦，或者你私人空间啦，咁其实你贴一啲海报而唔系一啲太过即系冒犯性嘅嘢咧，咁我都觉得 OK 嘅，咁同埋嗰个货车司机咧，因为其实喺货车入边都系一个密斗啦，咁其实都系睇唔到噶。咁据闻咧，嗰个公司咧，其实都有同个司机去即系通知佢咧，有啲咁嘅投诉啦。但系个司机系即系冇理佢嘅。 我觉得都唔应该理啊。唔系，即系举个例子，即系譬如话屋企一定系私人空间啦。OK 啊，但系香港点解咁鬼密集啦？哦，你唔轻闩窗嘅。我唔系话你喺屋企里面咧，即系裸露啦。O K， 你屋企个埲墙嗰度咧，粘咗张全裸嘅相先算啦。O K， 咁然后隔篱屋透过埲窗就见到你，咁然后跟住佢又投诉话：，哦，得你吓，即系啲咁嘅相啊，硬亲我只眼啊！我鬼叫你偷望我咩？系咪先？ 系啦，所以我觉得其实即系同埋你知咧，送货都真系好闷噶嘛。即系你贴几张自己中意嘅人嘅女神嘅海报，我咪算咯。 唔系啊，同埋嗰啲长途车嘅司机好容易恰着噶，我觉得系有需要噶，同一个驾驶安全系有关噶，系咪先？ 咁如果你话驾驶安全嘅时候啊，其实经过啲隧道口咧，通常咪有啲好大嘅广告嘅，即系一到夏天嘅时候，全部都要卖呢个瘦身啊、减肥啊，咁个个都系着得好少噶嘛，好多 topless 嘅一啲嘅男性嘅代言人咧 show 晒啲腹肌出嚟，咁呢个咪其实仲危险咯。即系如果自己人揸下车，哇，有八嚿朱古力喺我前面啊，咁仲 系啦。OK， 嗱咁今日啦，我哋喺自己人里面咧，亦都捉住咗一啲咧，可能系各行各业啦，喺呢、這个即系顶波嘅疫情底下咧，都系受住影响嘅朋友啦，希望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哋即系如何捱过，又即系如何用佢哋嘅方法去庆祝即系呢个春节咁样啦。咁而家我哋都系喺一个即系非比寻常嘅情况底下咧，同大家主持呢一个自己人嘅，因为可能喺可见嘅将来里面咧，我哋都系唔能够翻到直播室啦，因为暂时而家 policy 咧只可以容许咧即系做节目最多喺直播室里面咧得两个人嘅。咁我觉得即系亦都系好合理嘅。咁因为其实都尽量希望可以令到广播大楼少啲人流啦。咁所以唔紧要嘅，就算我哋系隔空咁同大家做节目咧，每个星期六晚都继续同大家如常喺星期六晚十二点钟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咧都会同大家 stay connected 嘅。OK， 拜拜。 我知道好多朋友都系年初七先至正式嘅开工大吉嘅，咁 anyway， 大家 enjoy 埋呢个周末啦，下星期再见， 拜拜。 Bye bye bye bye。Star I see a vision of